嗰位85歲嘅長者咧就話佢係5月29號快測陽性啦，咁樣話佢最後一次快測陽性係幾時咧？因為即係而家都成個月啦過咗，佢快測陽會唔會都係佢個死因同COVID 有冇關咧？同埋想問埋即係翠苑同埋海港嗰度係咪已經冇再新增嘅個案啦？這個群組係咪已經即係判斷為已經完結咗咧？唔該。 多謝你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 BA45 BA45 在本地出現的個案一定是跟輸入個案相關的，因為這一隻的BA4 或者 BA5 先前就在香港是沒有出現過的，都是在外國在過去一兩個月開始慢慢的流行和個案增多，現時在香港出現我們相信都是跟一些輸入性個案相關，先前其實都錄到有一些我們都確定了是由輸入性個案引起的一些家庭群組，包括之前有兩宗是在完成了酒店檢疫之後第九日在社區檢測得到，完成了檢疫之後回了屋企就傳染了給家人，這個其實都是有可能會發生的，因為檢疫的時間有時有些個案它那個潛伏期會比較長一點，可能是未必是100%是可以偵測得到，但現時的我們都相信現時的外防輸入措施或者檢疫措施都是足夠的，絕大部分的個案咧，輸入性個案咧，其實都是在檢疫酒店期間或者機場的時候已經係揾得到。咁呢個都可以幫助咗，或者係減低咗外來一啲嘅新嘅變異病毒株喺流入咗社區嗰個風險或者個機會啦。咁當然唔係一定，即係唔可能係做到100%係即係滴水不漏嘅。咁我哋都希望即係透過呢啲措施咧，將個風險減到最低。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海港同埋翠苑咧，我哋冇發現咗有新嘅個案啦。咁呢兩個地方亦都列咗做強制檢測啦。咁相信大部分人士都已經發現咗，咁亦都係有個陰性嘅結果。咁就係 嗰位85歲嘅婆婆咧，睇翻記錄就係頭先都講得啱，佢自己喺屋企嘅嗰陣時，5月29快測陽性啦，6月12咧就快測陰性。咁其實佢上一次入院嘅時候咧，就13號嗰陣時，佢就話即係唔舒服啊咁嘅。咁但係佢今次入院咧，主要嘅原因咧就因為佢個腦出血啦嚇，就即係嗰陣時初步嘅診斷就係話佢就中風嘅情況。入到院都有幫佢 check 過嘅，其實第一次幫佢做核酸測試咧係揾唔到嘅，即係話係陰性嘅。咁我哋幾日之後再幫佢做咧，咁。都是有，不過是 CT value 很高的，大過40的。咁我當時都確定那個應該是上一次嗰個殘餘的病毒嚟嘅。咁至於今次入院我手頭的資料就是佢主要是中風啦。咁真正咩原因咧？我唔係好多資料喺手。估計咧應該都同嗰、那個新冠咧未必有最好大的關係。 記者會結束，多謝大家。 各位，香港电台第一台刚才直播了疫情记者会。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是新增2196宗新冠病毒本地确诊的个案，162宗输入的个案，即是说本港是新增2358宗的个案，另外是多两名患者死亡的。至于院舍方面，只有7间院舍有呈报新的个案，学校就有呈报192宗个案。基因分析方面，就是有怀疑是 BA.2.1.2.1 的个案就新增8宗，其中6宗是无源头。至于怀疑是 BA.4 或者 BA.5 的个案呢，就新增28宗，15宗输入，9宗是未找到源头的。直播时间来到这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时间是下午的5:25，欢迎大家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 陆宇光你好。 节目第一节的时间想跟大家谈谈旧楼的消防安全。旧楼的火警大家都时有听闻。其实最近一次大家都很深印象，就是前年2020年11月油麻地唐楼大火都造成8人的死亡。之后就传媒揭发就是那个旧楼就根本没有任何的消防设备。其实看回现在这个处方，就是讲消防处屋宇处都会是巡查旧楼噶，嗯、最近就是已经完成了超过10,000栋的楼宇，如果是发现一些楼宇的消防设备有问题咧，系会发出一些消防安全的指示，已经发出了超过310,000张噶啦。其实政府亦都有一些财政支援咧，就帮一些嘅旧楼业主去到做一些嘅消防设备的改善啦。咁、嗯、但系即系始终嗰啲旧楼啦吓，即系经常都所谓三无大厦。冇业主立案法团，冇居民组织，冇管理公司，点样去组织嗰个消防设备嘅改善呢？相当之困难啦。咁所以最近咧，政府就有一个新嘅建议啦，就话希望修改咧就法例，咁就咧为一啲咧系未能够咧遵从呢啲嘅消防安全指示嘅一啲旧楼业主咧。代佢哋吓，即系由呢个嘅消防处屋宇处代佢哋咧进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 系 潘永祥点睇呢个问呢、這个建议咧？ 嗱，呢个的确个咧就讲紧一啲三无大厦咧，如果你要去做一啲咁嘅消防工程嘅，即系根据嗰个指令咧去做咧，相对于我哋其他嗰啲违例建筑咧系更加困难嘅。过往一啲违例建筑咧，即系包括可能有啲加建啊、改建啊嗰啲。都是处于一些公众的地方，但是那些很多时候你有个建筑图纸去跟，主要都说呢，即你咪做的工程咪就是还原返啦，但是消防那里就是困难一点，因为呢你要符合一些消防一些条例或者一些指令呢，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案的，比如说防烟门你用什么方案呢，揀选什么材料呢，有些工程呢可能就是那个费用是大一点，但是将来的维修保养呢就会小一点。有些可能個費用就是大一點，不過呢它帶來的方便又會高一點。所以如果你說由政府去介入，的確它會有個憂慮，就說不同我們一些違例建築這樣就照還原回來就可以了，這個有很多不同的方案。政府做呢都不容易，何況你說如果是三無大廈，你想想想他們本身的業主他沒有這些專業的能力，那你說叫他用什麼方案，第一怎样可以做到啲方案能够符合一个指令呢都唔容易。跟住咁多种唔同嘅方案都可以做到嘅。用边个方案呢，咁仲有最大一个困难呢就係点样收钱呢。 係啊。 因为你冇三无嘛。同埋我发觉呢就好多时我听啲朋友讲呢，其实好多时呢都有70-80%嘅业主係同意做嘅。佢哋唔係唔想做嘅。因为如果你啲消防唔符合呢，其实对个安全都带嚟好大隐忧嘅。咁问题就咁啦，咁有20-30%业主佢唔做，唔同意，甚至搵佢唔到，咁系咪你70%嘅业主帮佢俾埋钱呢？ 嗯， 你俾咗钱之后，你点样去追呢？吓，因为你啲三无大厦嚟噶嘛，你咪业主立法团，然之后业主立法团咧做咗咧，你可以咧佢唔俾咧，你可以去填好厅去住咗佢嘅。咁但系呢啲你点样去能够令到其他嗰啲业主去遵循呢？如果唔遵循嘅就我冇理由帮佢俾埋噶嘛。咁、可能有啲业主话不如咁啦，等政府做啦。嗱，如果政府做，跟住分翻开，咁我冇问题啊，我不嬲都愿意俾噶。咁、的确嘅咧，似乎咧，如果对于尤其啲三无大厦咧，如果政府而家谂下有冇啲咁嘅方案系政府代办做咗而追翻钱咧，咁样，我觉得呢个应该都系值得考虑嘅。 嗱，而家政府就住呢个修例啦，去到赋权咧，政府去到代呢啲嘅旧楼业主去到进行消防改善工程咧，就将会咨询公众啦。7月5日开始咧，就会咨询公众咧，就10个星期吓，并且咧就提出咗10个嘅建议。就住头先我哋讲到话咩情况之下先介入去到代办工程咧，以及就系用乜嘢嘅消防方案俾啲旧楼业主咧，就做咗啲嘅建议。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而家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交通就系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由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嗰段，一路塞到去干诺道中近国际金融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嘅一段交通繁忙。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嘅交通非常挤塞，较早前曾经有间歇性封闭嘅措施，而家紧封措施取消咗，咁但系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仍然系非常长，龙尾去到近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而家近住临时街嗰段嘅车龙排到近大会堂。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杏花村一段龙尾就喺东区尤德夫人拿打扫医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一段嘅车龙排到近基督教华人坟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塞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车龙就过了窝打路道。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海盈村。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去梳士巴利道的车龙一路排到近太子道西。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近帝国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亚街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教老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大埔铁路码头。今次又提提大家咧，为咗配合回归活动，会展站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已经停用，合共23条以湾仔北作为总站嘅巴士路线，同埋大约30条途经湾仔北嘅巴士路线都已经改道或者系缩短路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医管局打算透过有限度注册引入大湾区的医生，医学会郑志文。 十个我想不会怎样帮到香港的了，最重要就是有限度的资源怎样能够去做好这个医疗的服务咯。 病人政策连线林志友。 担心一个语言沟通的问题，不想说看症的时候医生说的事病人理解错了。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就讨论紧咧，政府就建议修例啊，就赋权政府，即系消防处同埋屋宇署咧，为一啲咧系未能够遵从要求咧，系遵从呢个消防安全指示嘅一啲旧楼业主咧，代佢哋咧进行呢个消防安全改善工程。不过咧系要向业主咧收翻有关费用嘅建议噶吓。咁、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潘永祥呢、這个时候都不如揾啲喺有喺旧区嘅一啲区议员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油尖旺区议员啊，许德良啊，许德良你好， 你好， 许德良你好。 你点睇呢个政府嘅修例建议呢？ 其实呢个修例建议呢，喺即係嗰个原则上呢，其实係支持嘅。因为其实喺我哋过往呢，喺个社区嗰度呢，我哋都收到好多嗰啲三毛大厦嗰啲街坊嗰啲即係求助。咁其实呢，佢哋呢就好想做一啲消防指示嘅。奈何呢，有啲单位呢就可能搵唔到业主啦。咁有啲呢就可能即係夹唔到钱啊，就或者收唔足钱呢。咁令到因為佢哋冇法團咧，令到佢哋冇個法律上面嘅效力咧，所以咧佢哋咧就往往咧就被消防處或者屋宇署檢控。 檢控完之後咧，其實落到翻嚟個社區度咧，都係認投唔到呢個消防安全指示嘅，原因佢哋根本就係冇能力去統籌或者去做。或者係收唔到錢，不過你問我個人咧，雖然我係支持，但係咧有幾個隱憂咧，即係其實咧政府要考慮清楚嘅。咁、第一就係佢哋喂點樣喂即係代辦工程個門檻咧，其實佢係政府係諗住係點樣樣咧？係咪淨係幫一啲三無大廈，又或者係一啲咩大廈先至可以即係可以幫佢做咧？咁其實我哋喺社區上邊咧有好多法團係存在嘅。但係咧，佢哋其實咧嗰啲法團係唔 work， 即係運作唔到嘅。咁政府介唔介入幫佢哋手咧？咁第二個問題，我自己都喺區議會都俾咗好多意見咧，就係話消防處以前咧去我哋議員幫啲大廈咧去求情嗰陣時咧，消防處話你揾一個專業人士，揾個 A P， 咁啊寫你座大廈。舉個例子，喺油尖旺區50年樓齡咧已經好多嘅，咁我哋可能唔符合搞一啲水嗰啲水缸。咁、那、佢、個、水缸可能由9000升減到2000升，減到而家500升，咁要一個專業人士去批嘅。咁嗱，如果今次政府呢個係俾咗消防處去做，咁批嗰個係咪由消防處去批呢？或者消防承建商去批呢？咁、如果批得到嘅，咁啲業主又問啦：喂，咁既然可以豁免嘅，咁你何必出個消防令俾我呢？嗱，咁咧業主上面咧有好多呢啲爭拗嘅。咁去到最後啦，咁喂，如果好似模仿屋宇署咁，石屎邊度爛，佢就屋宇署又介入。如果依個消防條例，消防處又介入，咁如果有啲老人家佢冇錢嘅，又或者有啲單位係冇錢嘅，咁政府係除咗去釘去契之外，咁嗰筆錢係咪由納税人去俾咧？咁可能變相就加到即係教育到啲市民就，既然我哋冇法團嘅，就政府幫我做嘅。咁我不如我哋唔好成立法團喎，咁可能就原則上呢就同民政事務處啦，喂組織三無大廈要成立法團嗰個原則上面嗰個好處呢，就可能令到啲人就走咗法律啦，我寧願唔成立法團啦，我寧願俾政府做啦。咁呢幾樣嘢其實可能又會好多社區嘅爭拗囉，我相信。 係，咁的確係㗎，許德亮講啱就，因為佢而家三無大嗰啲呢，好多時候我聽到啲朋友呢就話呢，可能有6-7成嘅业主咧，佢系想做嘅，尤其是消防嗰啲唔同嘅一啲违例建筑啊，因为牵涉到可能走火啊、生命安全啊，咁所以，但佢哋最困难就系有啲揾唔到，咁有啲唔合作唔做，咁我冇理由我60%嘅业主俾埋另外嗰40%噶，咁佢就话不如政府你自己介入就介入啦，虽然个费用咧系会贵啲嘅，但系都知道政府做一定系会贵啲啦，同你私人协商，但起码我唔使俾埋嗰30-40%业主嘅钱啊嘛。咁我想问咧，你喺你而家即系你接触嘅居民里边咧，遇到啲咁嘅相类似嘅情况，即系话大多数啲业主都肯做，只不过有少部分联络唔到或者佢唔肯做，而最终放弃嘅呢啲咁嘅情况个案多唔多嘅？ 其實喺油尖旺區咧，有成1600多座大廈咧，係唔根據嗰消防安全指示，因為佢哋係根本係做唔到。而喺我自己喺旺角西一個小小嘅選區裏面咧，其實都有成10-20座咧係咁樣求助，原因佢哋根本就係佢哋想做，但係可能得1-2個業主齊心。加上咧喺油尖旺區咧，我可能政府唔明白，其實喺我哋旺角區咧有好多叫做特別大廈，咩叫特別大廈咧？可能牽涉到馬攬啊，或者牽涉到色情家暴啊，或者牽涉到其他嘅嘢。咁嗰啲大哥咧又完全唔夾錢嘅。咁你又叫樓上啲業主又點樣樣咧？咁即係其實求助咧就好慘嘅，佢哋係哭住嚟。我哋成日咧就同啲老人家想停想完停，跟住又問我罰完錢係唔重要，最重要就係跟住再唔做咧，可能要罰成10倍、20倍、30倍。咁其實完全解決唔到問題嘅。咁其實如果消防處介入係好事嚟嘅，不過始終都係個門檻係點定咯，係啦，呢個先最重要嚇。 OK， 好啊，唔该晒许德亮，多谢你啊， 唔该晒你。 系许德亮咧，就系油尖旺区嘅区议员嚟噶。咁啊，潘永祥有关于介入门槛呢个问题咧，咁其实政府今次喺咨询文件里面咧，系有一啲嘅建议嘅。咁譬如话，今次政府就建议啦，譬如话，咩情况之下系由政府为呢啲嘅旧楼业主代办做呢个嘅消防改善工程咧？就譬如话，嗰啲楼宇业主系咪已经有遵从过，即系由执行当局发出嘅啲指示或者指令？又或者是有可能真的有些刚才所讲的情况，有些业主没有办法联络，下落不明，成立不到法团，或者就是或者令到大厦业主在筹组这个消防改善工程的时候是遇到一些障碍的，以及 執行當局，即譬如消防署啦，係咪已經用盡曬條例底下嘅方法啊、權力啊，去到促使業主去到遵從呢啲嘅指令咧？咁但係咧就亦都係講緊話譬如話有冇呢個樓宇咧有其他嘅安全風險等等咧？呢啲咧都係政府決定係咪要介入代辦做消防安全工程嘅一啲可以考慮嘅因素嚟嘅。 係嗱，當然咧依一連串嘅考慮因素咧就都係合理嘅。但我相信咧，即係到最終你要拍板，邊座大廈你會即係介入去做，邊座大廈唔做，都係困難嘅。因為依個唔係一個好科學啲數學可以即係分到邊啲係會優先做咁樣。第一，第二就話，就算你做，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方案噶嘛，咁所以變咗可能佢做嗰時邊啲咧，其實係簡單嘅，即是話咧冇乜爭拗嘅，都係咁樣做噶啦。同埋嗰個價錢個差異咧。或者將來的維修保養亦都分別不大嘅，咁嗰啲就容易啦。但如果你否則的話咧，好困難嗰時咧，佢亦都再去嗰度篩選邊一座佢先會做咧，亦都好困難。我相信用嘅時間都好長。 嗯，有關於邊棟樓做先，邊棟樓做後，以及咧每棟樓要做政府去到介入代辦消防工程嘅時候。用乜嘢方案呢？咁政府都有個建議嘅諮詢文件入面，咁就話去到擴大而家啲相關嘅法定諮詢委員會嘅職權咯，就由呢啲咧由專家啊即係消防專家組成嘅一啲法定諮詢委員會，去到為呢啲嘅樓宇去判斷先後改，即係做工程嘅次序啊，同埋即係根本上為佢哋去到代為決定埋咧係用邊一個級數嘅一個消防工程啦，咁係咪又係咪？ 當然啦，依、這個委員會係當然係成立咗之後可以做到依類嘅工作啦。但係的確個咧，即係嗰個種類方法位置，其實真係唔容易嘅。同埋究竟點樣界定？係咪有啲情況你係咪佢哋都嘗試比如話有六七成嘅業主係願意做？咁咪俾幾多時間佢哋再去同嗰啲業主協商，或者嗰啲揾唔到啲人再去做？咁要幾耐時間你先可以界定為佢哋已經冇能力做，所以要介入咧咁樣？咁呢啲亦都唔容易咯。 OK， 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點樣睇政府而家呢個修例建議咧？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 國劇嘅場，袁詠儀、宋佳、宋祖兒、陳赫、張超主演《盛裝》， 盛裝年度時尚盛典舉行在即，魯君斌聲稱廣告部如果不能夠獲得更多的自主權，就不再協助專題組和時裝組做活動，兼指嚴海。陳開兒為保嚴海，順勢免去魯君斌在盛典中的崗位，到底事情會怎樣發展呢？ 國劇夜場盛裝， 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電視31。 香港淪陷啦，就想佢咧修理好啟德機場。 你在唔在場啊？ 我唔咗個好細嘅嗰陣時，佢就係我唔肯做，劉爺就關曬門就走咗去啦。 回歸25年，佢係熱愛香港何世柱。好似話咧，1964年咧，你參加咗伊麗莎白醫院個興建。 我負責啊，項目經理啊嘛。 全香港最大嘅醫院。 唔止全香港最大啊，係當時嚟講咧，就係全英聯邦最大嘅醫院。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香港電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自由 风，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就系政府咧系建议修例啦，咁就赋权咧消防处屋宇处咧可以代一啲未能够遵从消防安全指示嘅啲旧楼业主咧去进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啊，咁嗱，咁其实咧就系其实佢哋做完呢个改善工程之后咧。都會咧，之後咧係問翻咧，就係相關嘅業主咧去到收取費用嘅。今次嘅修例建議都提出話係點樣收取費用法咧？咁就建議話參考翻屋宇署喺譬如其他嘅建築物條例底下咧追討代辦工程費用嘅類似機制啦。咁即係話咧嚟緊政府代辦完呢個消防工程之後。會之後咧向業主收翻呢個嘅工程費用啦，仲有咧就係一啲20%嘅附加費，同埋其他相關費用，譬如監督費咁樣啦。咁啊當然啦，即係一啲譬如係老弱嘅一啲業主有困難嘅業主咧，譬如屋宇署而家嘅機制咧，可以減免佢嘅附加費嘅。咁即係可能咧將來都有類似咁樣嘅機制啦。咁但係咧一般業主咧都可能有呢個20%嘅附加費嘅嚇。咁好啦，不如呢個時間我哋都同一啲嘅專業人士傾下咧嚇，咁究竟點樣睇今次？ 个修例建议啦，潘永祥嘛。 好， 电话旁边咧有建筑测量师，亦都系屋宇署辖下嘅消防安全条例咨询委员会嘅成员谢志坚啊。谢志坚你好， 诶，谢志坚你好。 剛才潘永祥都提到一點咧，咁就係話啊，其實就算話要去啲嗰啲法案嗰啲諮詢委員會啊，法定嘅諮詢委員會，去到咧判斷咧邊個時候需要介入去到代辦工程啦，嗰、那個工程嘅急緩急先後次序啦，以及咧就係為唔同嘅大廈咧去到定一啲嘅工程方案咧，其實都唔係一啲咁容易嘅事嚟嘅，你又點睇咧？ 是啊，冇錯，因為咧，其實呢啲講緊啲舊樓啦，其實佢建築嘅時候咧，佢嘅設計啊，或者係佢嗰個佈局啊，咁所有嘅嘢咧，啲物料嘅採用咧，都係跟當其時嘅法例嘅。咁如果你話而家要跟翻現有嘅法例去做一啲消防嘅改善工程咧，咁其實好多時都俾佢原有嘅建築設計啊，或者空間啊，或者甚至乎佢結構嘅負重啊，呢啲好多嘅諸如此類嘅嘢咧，係限制咗嘅。咁呢啲都係好需要咧，就係一啲專業嘅人士啦，咁包括可能認可人士啊、嘅工程師啊，咁甚至乎一啲專門嘅承建商啊、消防承建商咁，去喺好早期就要俾意見嘅。咁呢啲咧都係即係唔係話一般話好似你拆一個僭建物咁樣就咁揾一個判頭去拆咗佢咁樣。咁呢啲係比較複雜啲嘅。 謝志堅啊，就我想問下咧，嗱，當然我哋如果係由業主自己做嘅，咁佢可能會諗下嗱，有啲方案咧就係會貴啲，成本高啲，但係將來嘅維修保養咧就會係平啲啦，亦都可能我喺使用嗰個情況之下咧就會方便啲啦咁樣。咁但係因為如果你話將來政府做，咁因為要問翻啲業主攞錢啊嘛，咁嘅時候如果另外一啲貴啲嘅，俾一個標準係符合嗰個最基礎嘅標準，仲要高啲嘅，但係將來嘅維修保養又平啲嘅。咁嘅時候可能會有地時有爭拗啦。咁如果會唔會呢個法例嘅到時政府去介入去做咧，會唔會你會預示到永遠都係做一啲最基本嘅，即係話咧，只要符合到呢個消防條例裏邊佢嗰個指令裏邊嘅工程項目，而唔考慮到將來嗰個維修保養啊嘅費用啊，同埋佢嗰個年期啊，甚至可能用起上嚟個方便性，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 咁一般咧，佢政府做呢啲咁嘅代辦工程咧，佢都係用一個最基本嘅形式㗎，你講得好啱。即係譬如佢嗰、那個嗰、那個指示，那個消防工程指示咧，佢有一堆嘅項目㗎嘛。總之佢用一個最簡單合理嘅方法咧，完成咗佢，咁樣就處理咗佢啦。咁當然啦，其實如果屋宇署咧做嘅時候咧，佢其實佢有好多嗰啲所謂佢 term contract 啦，佢自己有一啲標準嘅合約啊，或者係有一啲指定嘅，已經係有啲指定嘅物料啊咁樣。咁其實佢哋都會採用翻佢哋自己嘅機制去做啦。咁但我都相信佢哋屋宇署都唔會話冇考慮將來嘅維修保養嘅，因為佢哋都係呢方面嘅專業嚟嘅，哈哈。 你又覺得咧，即係頭先都講到啦，即係究竟乜嘢嘅情況之下，政府應該介入去到代辦呢啲嘅消防改善工程咧？你自己點睇啊？有咩因素要考慮？ 我諗主要咧都係譬如好多時就係講緊嗰啲最冇能力處理啲問題，就係嗰啲三無大廈，因為咧佢哋可能啲業權分散咗，又冇一個管理公司啦，亦都係冇一個嘅法團啦咁樣，咁佢哋叫佢哋自己去處理咧，其實係好大問題嘅。咁啊，因為呢啲頭先我都講咗，就係佢牽涉到好多專業嘅一啲知識啊，或者佢個統籌上面都有困難嘅。咁我諗呢啲三無大廈嘅業主咧我諗主要都係會針對呢啲。咁樣嘅有需要嘅業主去做啦，咁其實如果係要介入嘅話咧，要好早期去介入噶啦，因為其實要符合到嗰個消防嗰、那個指示入面嘅工程咧嘅項目要求咧，其實都喺好早期咧就要決定係有個專業嘅服務喺度，咁包括咧可能因為有好多嘢咧你唔能夠100%去符合到嘅，有一啲折衷嘅方案咧，其實喺早期咧就要去介入啦，同埋同啲業主去傾噶啦，哈哈。 謝志堅啊，我想問咧，嗱，而家我哋有啲違例建築，我哋僭建物咧都有相類似啦，即係話政府發出一啲指令、一啲命令啊，建築命令咁樣，咁就即係希望我哋做啦咁樣，咁就好多時咧都話叫揾個 A.P. 或者專業人士咁樣，好多時咧我哋即係問佢，喂，其實邊咁樣做得唔得？咁樣做得唔得啦？其實好簡單咁樣。 但好多時咧，佢哋啲官員都話：依、這個唔係我責任咧，我即係出個命令俾你，咁應該你揾你嘅 AP 專業士跟住啲建築圖則，咁就提啲方案俾我，咁啊睇下考慮，咁你做好咗，咁我咪即係撤銷嗰個命令咯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而家違例建築嗰啲就容易啊，因為我建築圖則去做咁樣，咁所以通常官員咧都好少直接做埋你個顧問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呢啲咁消防嗰啲頭先都講啦，因為當時嗰啲建築材料啊，或者嗰啲圖則唔係咁做噶嘛，有好多唔同嘅方案啦，唔同你拆呢個違例建築物咁樣。咁所以將來我睇係咪真係政府咧，即係除咗話做一個執法者，即係話我發咗命令，你就去做啦，你點做咧？我唔俾意見，係嘛？但係你呢啲咁嘅業主佢點樣去揾一啲咁嘅專業人士咧，亦都唔易啦，去湊齊同意去做都難啦，你仲話要去揾啲專業人士，咁將來會唔會即係政府都有啲組織好，或者一啲協商，或者一啲協助啊，即係令到咧，即係盡量俾啲意見，比如話喺水箱嘅重量啊，嗰、那個用有幾大啊，或者有啲咩唔同嘅替代方案啊，而令到佢哋咧安心啲，朝住嗰個方向咧，即係點樣去解決咧咁樣，而唔係話我出咗命令就等你自生自滅啦咁咧。 非常之同意啊，系啊，因为咧呢个其实技术支援咧，政府嘅技术支援似乎都好重要喺呢一个呢个消防嘅改善工程入边。咁啊，所以咧佢应该系好早期咧，就应该要有一啲咁样类似啦，譬如一啲结构上边啦，或者系其他嘅消防嘅设备嘅方案，一啲接种嘅方案，一啲嘅技术支援啊。究竟系会唔会就咁用直接供水咧，都已经处理得到啊？或者个水缸可唔可以细啲啊？摆喺边个位置啊？其實呢啲全部都牽涉到嗰個工程嗰個造價同埋嗰個最終嘅方案點樣可以符合到政府嘅要求，所以咧其實嗰啲業主其實基本上係唔識嘅。咁啊政府咧其實喺呢方面咧，如果能夠有一啲技術嘅支援，或者好似市建局咁樣，其實佢都有一啲類似咁樣嘅服務嘅。咁我覺得即係 financially 即係嗰個財政方面當然係要啦。咁其實技術支援咧喺呢一個工程嚟講咧係更加重要。 好啊，唔该晒谢志坚，多谢你啊， 唔该晒你，多谢。 谢志坚就系一位建筑测量师咧，亦都系消防安全条例咨询委员会嘅成员嚟噶。潘永祥啊，咁其实咧就呢个修例嘅建议提出咗之后咧，咁其实都政府文件咧，其实都有提过咧，就即系社会上咧嘅唔同嘅讨论啦。因为其实讲翻转头咧，即系去到改善嗰个嘅消防安全啊，楼宇嘅消防安全提高咧，其实都系业主嘅责任嚟嘅吓。咁如果话要去到政府有一个嘅权力去到代办呢啲嘅消防改善工程，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即系道德风险啊？呢啲情况出现咧咁？ 咁当然咧，即系呢个就第一，即系大家都话咧，呢个私人业权咧，咁应该系业主自己负责翻啦。咁尤其是如果你话政府做，咁系咪最终可以收得翻钱咧？咁样，尤其是有啲业主都唔喺度咁样，咁所以过往好多时一啲维修啊或者工程改善啊。好多時個公眾都話啊，不如即係交翻俾個業主去做啦，政府冇理由納税人俾錢啦。但係依個咧，我覺得又有些少唔同，因為第一即係防火啊，依安全嗰啲咧，真係牽涉到人命安全。咁第二咧，亦都的確個好多業主係有個困難，咁所以政府覺得介入咧，亦都係有個道理喺度嘅。 係嗱，七月五號之後開始咧，就會為住呢個修例建議作出諮詢噶啦。咁各界咧都可以就住呢件事咧發表意見。我哋聽聽交通消息先啊。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因应警方行动，现在西九龙佐敦和港岛北一带都是实施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多区的交通都是非常挤塞的，今前往上述地区的朋友请尽量使用铁路服务。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交通暂时正常，但是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由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一段一路塞到去干诺道中近国际金融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 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近落山道。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东行近住狮隧嘅车龙排到风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嘅车龙排到近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嘅车龙排到纪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万茂台。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海丽村，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龙尾近界限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好国际，五大跌幅股份：商汤、农资源、中生联合、所罗门环球控股以及外高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36.39，瑞士法郎0.961，加元1.292，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41，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港金报16,98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11.6美元。港汇指数系100，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扫管笏。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排到去龙门居。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港铁站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油塘港铁站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就排到去东隧嘅收费广场，而家东隧去九龙方向啦，系车多间封噶。重复一次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蓝田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啦，东隧去九龙方向咧系车多挤塞，需要间歇性封闭噶。其他嘅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就比较长啦，排到去演艺学院。香港仔隧道北行都是挤塞的，需要间歇性封闭。去红隧方向的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东隧去九龙是需要间封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香港单车馆。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西行近住港澳码头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龙尾排到金钟道，坚尼地道的龙尾就排到近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挤塞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开源道回旋处，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去到顺利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这一段是挤塞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挤塞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虹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过了窝打老道。西九龙公路南行近奥运站挤塞，龙尾海达村。弥敦道出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科学园这一段龙尾去到新丰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龙尾接近美林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挤塞的，龙尾去到逢吉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 小 罗文。 早晨，小罗文。 讲到最深刻嘅议题咧，都应该系新冠肺炎啦。我做呢个节目咧，大部分时间都系戴住口罩做节目噶，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嚟嘅。就算是戴住口罩都好啦，我做千禧年代这个节目都是跟平时一样的，都会将不同的声音带到去听众度。我是萧乐文，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讲述燕破岳从一名单兵素质突出，却与集体格格不入的兵王。在嚴酷環境和艱巨任務的捶打之下，逐漸融入群體，最終成長為優秀武警特戰隊員的熱血軍旅故事。 國劇八三零特戰榮耀，六月三十號起，逢星期一至五晚八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細數25年，主持曾卓賢、高福慧。 根据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的估计，在2020年全港总共有超过100,943个劏房出租，大约63%劏房住户居住面积少于13平方米，人均居所楼面面积中位数是 6.6 平方米，劏房月租中位数是4800元，每平方米月租中位数是417元，劏房住户大约要用月入的三分之一来交租。 大学的时候做研究写香港板间房的情况，惊讶于2000年代香港的农屋板间房还有十几万人是居住，然后到前几年竟然听闻有朋友去经营这些这分间房间。不过又跟另一位在土瓜湾板间房居住的学生朋友谈过，他说年轻人要得到自己的居住空间，其实板间房是他唯一的选择。 板间房、劏房、纳米楼的共通点就是单位面积小。根据差饷物业估价处香港物业报告的分类，住宅单位最小的类别是215方尺以下。香港物业报告2022显示，实用面积少于215平方尺的纳米楼落成高峰期是2019年，约有982伙，2020年有799伙，2021年进一步跌到558伙。 我有时会想，如果我父母一代是生于今日的香港，我是不是会失去出生的可能？有几多对年轻的夫妇可以在没有上一代的资本之下拥有自己的居所，孕育下一代呢？地价高昂，发展商在减不到成本之下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纳米楼的上车盘。有识之士必定能够理解，这样是没有赢家的时代悲歌。私人楼宇本身带有储蓄港人财富的资产功能，是不少家庭多于一代人努力的成果，是香港稳定的一大支柱。不过如果地价、楼宇尺数、落成单位数、供楼开支占比等这些重要数字可以达到一个更加健康的动态平衡，可以给下一代拥有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也都会令我们的再下一代拥有一个更加健康的出生环境。 细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时间来到傍晚的6:44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和潘永祥为大家主持的。潘永祥你好。 是陆宇光你好。 这一节想和大家谈一谈，就是粉岭高尔夫球场的发展啊。政府早前就是都提出了，就说计划在出年的九月呢就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就部分的用地，就讲的是32公顷的用地啦。咁而当中咧就打算系将北部嘅9.5公顷咧用嚟咧发展公营房屋同埋社区发展啦。咁啊就讲紧咧就系预计会兴建咧就系大约系12000伙嘅单位，住嘅人口咧就系33000多人啦。咁头先讲啦，咁呢32公顷收翻，咁净系做发展嘅公营房屋嘅部分咧就系9.5公顷啦。余下嘅21.6公顷咧就会系一个嘅保育嘅区域啦。咁啊相信咧就預計啦，就2029年咧就爭取落成公營房屋啦。嗱，呢個嘅規劃嘅建議咧，就喺城規會嗰度咧就討論緊啦。咁但係就喺呢個時候咧，就係有一啲唔同聲音咧，就再次咧就就住呢個嘅發展咧去到討論啦。嗱，先有咧就早前嘅北區區議會有啲嘅鄉事派議員咧就提出反對啦。最近咧呢個嘅高爾夫球會咧又委託咗顧問咧，就係唔同意，即係提出一啲嘅生態價值啊，即係當地嘅生態價值。就認為即政府的一些環評咧，就低估了一些嘅動物群的一啲保育嘅價值。咁跟住咧，又有一啲嘅專業人士組成嘅組織就建議啦，啊，其實呢度地方會唔會可以又變成一個即中央公園咧，就俾北部都會區咧嘅一個中央公園之用咧？咁我睇嚟咧，就呢個時間好似有唔同嘅建議走咗出嚟。 係啊，啲好多時都係咁啊，一啲討論規劃嘅時候咧。最初嘅時候咧，如果你拍咗板啦，咁你唔喐唔改，咁咪冇事咯。但到時你一更改嘅時候咧，咁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唔同意見又會走出嚟嘅啦。包括譬如話，初時話諗住我嚟即係部分我嚟起公屋啦咁樣。咁當你真係要收翻嚟嘅時候，因為當時個社會個睇法就話：喂，可能你做呢個高爾夫球，可能真係極少部分人。即係可以用到嘅，咁不如我嚟做公屋啦咁樣。咁但係當然我嚟收翻嚟做真係決定啦，甚至我咧出年九月收翻啦，又可能有啲聲音就話，既然已經收翻啦，即係政府嘅管理啦，咁就會唔會我嚟不如唔好嚟做起樓啦，我嚟做一個即係公園咧咁樣。咁又同埋咧又都有啲睇法就話，啊，當你話依個保育嗰個生態有唔同嘅研究出咗嚟嘅時候咧。咁又好似而家即係高球會裏面有諗啊，就話係咪你嗰個評估係咪低估咗呢？咁樣總管你話分咗北面南面，咁你知啦，好多時呢啲咁嘅生態啊、蝴蝶啊或者各方面啊，係會飛來飛去噶嘛。咁變咗同埋一笪地方，如果你發展咗嘅時候，會唔會又會影響到即係側邊一啲生態一啲咁嘅不平衡嘅狀況出現呢？咁樣咁所以呢就走出呢一个情况，就话咧，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见走咗出嚟啦。 系，不如问一问听众啊，各位点样睇啊？而家喺呢个城规会审议紧呢个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地段发展嘅期间咧，就有唔同嘅意见咧，又走出嚟啦。大家点样睇咧？大家认唔认为咧，继续要将呢个嘅部分地段咧，就系我嚟起公营房屋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嗱，潘永祥，我都知道你做过城规会嘅委员啦，点样睇？而家即高尔夫球场都揾咗啲嘅顾问去到做呢个地段嘅一啲环境评估，就好似即得出咧，就同政府嘅环境评估有唔同嘅结果。咁作为即系去到审议呢啲嘅项目嘅时候，出现呢啲唔同结果嘅时候，会出现啲咩嘅情况？会点样考虑咧？吓，即譬如话今次咧嘅高尔夫球会咧，就委托嘅顾问就讲到话呢个地段咧就有一啲嘅保育价值嘅动物群啦，包括咧系飞蛾啦，同埋蝙蝠嘅種類啦，咁所以就認為當局嘅報告咧就出現咗複合誤差，亦都講到話咧，如果係第一區咧，即係講緊公營房屋嗰區要起樓，咁政府嘅建議咧就係話要即係喺其他地方去到種樹咧嚟作為補償啦。咁但係球會委託嘅顧問又認為咧，嗱種樹嗰個位置咧，其實都有另外一啲咧就係瀕危重點保護嘅植物啊。咁如果咧咁樣種樹法咧，就會影響到呢啲嘅 瀕危嘅水蟲啦，叫水蟲嘅地下水源啦。咁有一啲新嘅一啲環境評估嘅一啲工作出現咗，一啲聲音出現咗嘅時候，應該點樣去衡量誰對誰錯呢？ 嗱，當然啦，有一啲咧就係較為客觀嘅，比如話你有啲稀有品種嘅植物，或者你揾到一啲動物啊、飛蛾啊或者蝙蝠，咁好多時你有就有，冇就冇啦，咁樣。咁但係動物咧同植物有啲唔同咧，植物嗰啲佢係喺個即係唔會喐噶嘛。咁所以好多時你揾到，咁你就證明啊係嗰陣時可能做一個即係調查嗰陣時候係咪即係漏咗咧咁樣。咁但係關於一啲喐嘅動物，一啲飛蛾啊或者蝙蝠嗰啲，有陣時佢係咪真係會某一日或者某一時間見到，係咪真係會真係佢係偶然喺度啊？因為嗰個生態其實就係喺嗰個地方去居住嘅咧咁樣。咁呢啲都係要專家有陣時去長啲嘅時間去做啲調研，咁樣就俾到一個意見。咁但係當然啦，對於我嗰陣時都見過聽過有啲就話啊，佢飛嚟咗某個地方咧冇問題嘅。咁但係有啲就話唔係喎，飛嚟咗嗰個生態地方會死喎咁樣。咁呢啲都係要去小心去研究啊，同埋即係睇下個可信性有幾高啦。 咁所以都可能要再有啲嘅專家提供意見啦。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1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就住呢個話題咧講講你嘅意見噶。頭先都講啦，有一啲嘅規劃同建築人士咧，咁啊組成一啲嘅組織啦。咁啊就住咧就係而家嘅粉嶺高爾夫球場呢個嘅地段嘅發展咧，又提出一啲新嘅建議，就係我嚟做一个中央公园。咁究竟佢哋嘅谂法系点咧？嗱，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今次有份倡议嘅一位资深建筑师冯永基啊。冯永基你好， 冯永基 你好，你好，陆生你好， 请你解释下你哋今次嘅建议好吗？ 其实首先我就想讲讲先，我就唔系代表边一个嘅，不过正正大家其实好似刚才话斋啦，呢、這个问题突然又是炒翻热啦。其实我本人咧就喺三年前咧个情况就系咩？就好似香港人700多万香港人一样。一直都唔知道有個主教山，當你一發現有個主教山咧，就即刻發覺係好有價值。咁我同樣都係，即係其實主教山就100多年，而呢個高爾夫球又係100多年，但我從來冇機會入噶嘛，我都係一般小市民啊嘛。直到我喺3年前入到一次，一入完之後我就發覺，原來香港咁精彩個地方，點解會冇人去爭取去保護咧？咁當時嚟講，我就即係好傻嘅，自己攞啲錢出嚟登轉大廣告，就希望啊睇下有冇社會裏邊嘅聲音。咁於是者就擺低咗幾年，但點解擺低幾年呢？因為當時嚟講咧，就仲係講緊土地非常嘅欠缺。但到近來咧，就因為喺舊年嚟講咧，就聽到有一個北部都會區呢個咁樣嘅計劃。咁呢個情況我就睇到，咦，原來唔係喎。我個理解北部都會區有300平方公里嘅，香港27% 咁大，供應92萬個單位。咁倒翻轉頭。跟住又聽到政府近日發表話，而家喺呢度32公頃咧，裏邊就有1.2萬個單位，即係咁，我係覺得可能完全係一個杯水車薪嘅做法。既然有咗一個北部都會區，我就會覺得應該真真正正諗下一個全面啲嘅，俾北部都會區有一個好好嘅環境。而喺個咁大嘅一個正正時候所講咧，係27% 入香港而家原有個土地咁多，咁一定要大量嘅公共空間嘅。而公共空間咧，係喺嗰個通常嚟講，我有個叫 planning guideline 嘅，佢係要跟隨嘅。咁如果咁跟隨之下，咁係咪倒翻轉頭諗下，就將而家呢個粉嶺高爾夫球場俾政府收翻之後，就成為呢個公共空間裏邊嘅計算呢？就係我所認為嘅中央公園啦。咁呢個情況就係、是、當我提出咗之後，咁亦都慢慢到近呢幾月咧，就形成咗啦。咁我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建築界朋友啊，或者係我先頭所講話。業界裏面的朋友呢，都大家慢慢去形成了一個這樣的共識。所以今天呢就提出了這一點，就正正不是說因為我們跟哪一個呼應，不是的，而正正因為這幾年裏面有一個這樣的轉變，因為有一個新的地方可以即是完全可以 absorb 到，或者可以即是可以完全處理到現在我們所需要起這麼少的所謂多了 1.2 萬的單位，那為什麼擺到新的地方是更好呢？那才兩全其美。咁所以我嘅咁样嘅睇法咁解嘅啫。 啊，冯永基啊，就我觉得你睇嘅嘢都即系都几符合即系公众嘅时某啲嘅睇法嘅。就系、是、如果你睇翻转头咧，点解嗰阵时咧就咁大情绪，即系公众话希望咧收翻呢个高球场我嚟做房屋咧？ 咁因為都有啲聲音就話咧，因為嗰笪地方我哋唔係公園嚟噶嘛。如果係公園，好似而家我哋冇人會走去提議話將呢個九龍公園我嚟起樓噶，亦都唔會去做呢個維多利亞公園起樓噶。 係咯。 但如果個地方係只係一小撮人用嘅，咁我公眾絕大多數七百幾萬人用唔到嘅，咁咪不如有個情緒就話我嚟做呢、這個起樓啦咁樣。咁但係到而家政府真係拍板啦，收翻嚟啦，出年九月咁樣。咁嘅時候，即係可能公眾嘅睇法，咦？既然收翻，即係政府嘅用地啦。咁如果係政府用地，咁點解唔我嚟做公園呢？咁到今日咧，嗰、那個仇即係嗰個敵對咧，就唔係同高球會嗰個敵對啦，就係同政府嘅敵對啦。因為嗰度而家收翻嚟係政府噶啦嘛。咁嘅時候，好多時我哋睇到大眾都話：，咦？既然政府有一咁好嘅地方，點解唔我嚟做公園？點解嚟起樓咧？咁樣咁，所以變咗你都睇到。好啱就話咧，而家又會走出另一種睇法，呢、這個睇法咧就唔係市民同高球會嘅對立，而係同政府嘅對立啦。 嗱，潘生，我就覺得我想補充下，我就唔係同政府嘅對立，是 嗯、 我係因為見到政府又提出咗北部都會區，而發覺原來咁容易就可以即係、就 是、 absorb 咗，或者係咁容易可以接收咗，而家要增加個1.2万個單位，咁、 嗯、 嘅情況之下，我覺得呢個唔係對立，呢、這個係更新嘅一個發展之下。嗯而令到三方面都可以贏，因為反正地方多了嘛，我們不會像之前那麼欠缺嘛。那、嗯、現在這個之前未有討論，那我覺得先要想一想，是不是應該要即是清醒一點去希望三方面都有同樣一個即是贏的局面呢？那我覺得政府其實做緊這個，可能來說都是即是適應了這個社會的那個發展。 嗯，不过咧就冯永基啊，有啲人可能觉得咧就而家香港都嗰个房屋嘅需求咧都系仍然好殷切啦，咁所以任何地段咧都唔想轻轻放过啦。咁既然即系政府都有呢个意思去到规划呢块地咧就做呢个公营房屋嘅供应咧，咁点解又会翻转头就唔起咧？同埋咧就系嗱，而家即系都预计咧呢块地可以2029年咧就起到一个嘅公营房屋啦。但如果你话北部都会区咧？就可能是更加長遠啊，都唔知幾時先至可以落成到嘅一啲房屋供應嚟噶。咁如果有呢個塊地，會唔會係快啲作為一個中期嘅供應，可以快啲滿足到一啲市民嘅一啲上車上樓嘅一啲需求咧？ 嗱，陸生，我覺得有一部分你講出咗個問題嘅，因為好多市民，包括我本人都係啦，都覺得應該係咪快啲要俾即係一般嘅市民大眾快啲上樓啦？咁佢話2027啊嘛，或者2029可以起到啊嘛。咁但睇翻轉頭，因為我正正就發現咗北部都會區裏面，即係我都去咗去咗好多啲咁嘅 seminar 等等啦，都理解到其實北部都會區裏面其實都已經係可以陸陸續續好多方面嘅全面發展，就並不是話要等好遙遠。好遙遠嘅意思就話完全完成曬。咁當然好長啦。咁但係佢講緊係一步一步嚟。如果我嘅理解冇錯嘅話咧。我相信北部都會區所面對的先頭所講的生態啊，或者係嗰度咁多嘅樹林，一個百幾年嘅樹林啊，同埋咁多古蹟啊，我諗呢個情況嚟講，可能北部都會區如果只要政府啊，即係呼應咗今次社會裏邊嘅要求嘅話，可能佢真係要求響新界政府裏邊即刻提前上馬，唔係唔得嘅喎。咁嘅話，可能都係兩三年之後，亦都可以入到火喎。咁我覺得呢個情況，市民都冇損失。可能就多咗公園，同樣又住多咗地方，又多咗公園，仲要全港性嘅公園，我覺得呢個好事咯。同埋呢個公園，去過之後點解咁特別呢？因為佢其實裏面真係一個古樹林，同埋好多古蹟。咁所以同我先頭舉個例好啱嘅，因為我百幾年我都未入過去，我都唔知道我作為70歲嘅人，我都唔知道裏面咁精彩。即係好似大家都唔知主教山一啲啲就哇，大家覺得呢個太精彩啦，唔可以俾佢插。咁如果只要有機會市民入到去，我相信180度改變咗，因為佢個價值，佢個正嘅意義係大過其他公園 嘅 喎。 馮永基，我明白嘅，即係北部都會區咧，佢都唔係話即係一次過就發展，佢都分開局部咁樣，有時有啲私人土地咧可以即時發展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就如果你話我嗰度發展，我當比如話有10,000伙或者幾多伙，咁但係如果你話，呢、这、一個高球場，佢真係可以再額外提供多啲單位出嚟，係咪都係一個好事咧？咁樣嚇， 咁呢個又去咗第二個問題啦。正正先嚟講咗啦， 咁嗱，你可能你唔太知道我啦。我本身我係做咗香港十二個公園嘅一個建築師嚟嘅，我而家退咗休。咁我包括嗰公園都好大嘅，維多利公園咧十九公頃啦，或者係濕地公園啦，六十一公頃咧，全部都好大嘅。咁其實你只要將其中一個公園鏟咗，都即刻有十萬，可能有十萬人住到嘅咯。咁我唔可以咁諗嘅喎。只要你將呢、這個而家呢一個高爾夫球場嗰部分，大家都知道佢係自己嘅公園嚟嘅咧，你會同樣對待翻你，等於鏟咗個圍園，等於鏟咗個成個濕地公園，甚至鏟咗個海洋公園，同樣咁諗法咧，即刻市民會改變嘅睇到，因為你當暫時未有啊嘛，你覺得佢唔關我的事啊嘛，等於我自己都唔知㗎，哇百幾年裏面咁靚嘅，當你入過去之後，嚇、啊、原來我哋嘅地方嚟㗎，成個身份、成個角度唔同曬嘛。 嗯OK， 好啊，唔该晒冯永基啊，多谢你 啦， 唔该晒冯永基。 冯永基咧就系一位资深嘅建筑师嚟嘅，咁佢就提出咧，就不如将呢个粉岭高尔夫球场收翻嚟嘅地段咧，就系变成一个中央公园啦吓。咁唔知各位听众点睇咧吓？大家觉得呢块地应该系我嚟做乜嘢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听一节七点钟新闻先。 输入个案，再多两名女患者离世。分別是85歲和98歲，有7間院舍呈報個案，來自2間安老和5間殘疾人士院舍。今日有192宗學校呈報陽性個案，涉及148間學校。另外，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昨日錄得8宗懷疑 B.2.1.12.1 個案，當中6宗未找到源頭。至於 BA.4 或者 BA.5 個案就新增28宗，當中9宗未找到源頭。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說，社區有一定的傳播鏈，希望市民做好防疫措施，並且要接種疫苗。在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晚上7點，熱帶風暴暹巴集結在香港以南大約630公里，即是北緯16.7度、東經115.2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在過去幾個鐘，暹巴繼續向北方向移動，暹巴繼續向偏北方向移動，和它相關的外圍雨帶正影響本港。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隨著暹巴逐漸靠近廣東西部沿岸並且稍為增強，本地風勢會在今晚逐漸增強，天文台會在午夜前改發3號強風信號。預測是多雲，有狂風驟雨和雷暴，明日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6至29度，吹清勁偏東風，风势逐渐增强，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可有涌浪。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點。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就去到小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去到龙门居。较早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蓝田港铁站慢线嘅意外就清理好啦，龙尾咧而家去到东隧嘅管道之内。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隧港岛入口嘅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同埋太古城。而家因为警方行动，西九龙佐敦港岛北一带啦，都系实施紧特别嘅交通安排噶，多区嘅交通都比较挤塞，市民请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啦。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是畅顺的，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北行挤塞需要间封，去红隧方向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挤塞需要间歇性封闭，龙尾去到环保大道近清水湾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龙尾去到金钟道，坚尼地道出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的龙尾去到东山台。在九龙方面，观塘九龙湾一带的交通是比较挤塞的，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启业村一段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在龙波村，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一段龙尾排到去平石，亦都影响到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的交通，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太子道东去观塘龙尾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龙塞到去九龙医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山东街。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科学园仍然是车多的，龙尾去到半春园。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封措施已经取消咗。最后咧，食安仔提提你，睇清楚包装食品上嘅盐糖标签，咁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大。 我系万千宠物嘅叶允儿。近排揾翻啲相先至惊觉，原来自己曾经同广播70年相拥过。时间流逝，初心不变，我仲系热爱广播。 听你不断呼叫我划破。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大。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喺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肖叔叔 company 呢个字 ，C O M P A N Y。咁有时咧个意思咧就唔系公司咁解嘅 ，company 咧其实我哋可以喺英文里面咧系用作系陪伴嘅意思，咁系一个名词嚟。譬如我话人哋啱啱陪你坐低倾偈，倾咗一个钟头咁啦，你想讲哇多谢你啱啱嘅陪伴啊，咁样咧，你可以话 thanks a lot for the company， thanks a lot for the company， 唔会话系非常正式 formal 嘅场合我先讲，口语都会用到嘅。譬如我多谢你嘅陪伴啊，非常之开心咁啦 ，I really enjoyed your company， I really enjoyed your company。咁如果你想讲一个人系一个好好嘅陪伴者，你可以话。She's good company, or he is good company. 如果佢一个好差嘅陪伴人嘅人咧，即系一个倾偈又冇趣啊，言语乏味啊咁样咧 ，she's terrible, she's awful company. 咁亦都得 ，she's terrible company 亦都得。咁啊，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粉嶺高爾夫球場嘅發展啦。咁我頭先就訪問咗一位建築師馮永基啦。咁佢就建議咧喺收翻嚟嘅高爾夫球場嘅地段咧，就去到變成一個中央公園啦。咁原因咧就係因為咧就政府已經係計劃緊呢個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啦。咁希望咧就係多啲嘅休憩用地咧就俾北區嘅人。點樣睇咧，潘永祥？ 咁呢個即係正反都有嘅理據嘅，咁即係當然啦。如果你話發展個嗰、那個北部都會區，咁係咪即係人口多咗，咁又可以即係都有個公園多個公園去好啲咧咁樣？咁亦都有啲諗法就話，既然已經係北部都會區發展啦，咁佢嘅規劃上當然有一啲綠化地帶啊、公園地方啦，咁嘅時候。咁系咪整体规划系咪应该从嗰度去谂，而唔系将呢个高球会里边依部分嘅面积，我嚟做一个中央公园咧？咁样其实两个睇法都有嘅。 呢个可以让大家讨论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讲下你嘅睇法噶。嗱，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李先生喺度，李生你好。 吓、啊、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请讲 李生好。 吓、啊，咁咧就呢个粉岭高尔夫球场咧。即係傾咗好多年，咁我咧就都有曾經喺個土地開發嗰度咧有講過，就係將呢個高爾夫球場咧，因為咧佢唔係好多人用嘅，係或者主要咧係有時有啲國際性比賽咧，咁先係有用。所以咧，我係認為咧，將呢個高爾夫球場搬去大嶼山，大嶼山嗰邊咧就好多地方可以用到。而且又近機場，咁啊，交通方便過喺粉嶺。咁粉嶺呢度咧，由於佢個歷史原因啦、 啊，你想我嚟做咩咧？ 啊，咁咧可以用嚟保育，又可以即係用嚟起公屋，因為咧，呢個地方咧， okay. 如果係淨係保育啊或者咩係嘥咗嘅，因為佢好大嘅。 明白。好啊，多謝曬李生嘅意見啦。嗱，其實潘永祥的確啦，咁呢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嘅用途咧嚇、都係討論咗好多年嘅啦。咁有啲團體咧，即當然都係希望成個嘅高爾夫球場收曬咧，我嚟興建房屋添。咁但係最終咧，就喺即係經過土地大辯論之後啦，咁啊決定咧就係只係收翻高爾夫球場其中32公頃啦。咁啊得出而家嘅呢個嘅規劃嘅方案啦，咁。咁啊，即系阿李生就话希望就成个搬走咗去添啊，直头啊！ 咁当然啦，如果从保育嗰方面咧，就呢个都可行嘅，因为即系似乎而家即系大家睇嘅，即系政府嗰阵时话唔想整个高尔夫球场去做发展，就是、因为系有大部分地方都系有一个保育价值啊嘛。咁當然可能依位阿李生咁諗咗，既然咁樣保育啦，不如全面啦，成個高球場都落嚟做保育啦，咁而重置，咁我相信呢個就難啲嘅。第一，因為係咪真係喺大嶼山可以揾到啲地方我嚟做高球會咧？咁樣，因為高球會本身如果喺嗰度，亦都可能牽涉到保育嘅喎，係咪？因為你要剷除嗰啲樹木啊，嗰當中亦都有啲生態，同埋喺呢個過渡期，咁呢幾年點咧？有啲咁啊，國際城市咁樣去邊度做咧？咁樣，我相信依個機會咧，就應該可能性會好低啦。 嚇、啊！咁喺而家即係坊間都多咗一啲唔同嘅聲音啦，就住呢個高爾夫球場呢個嘅地段收翻嚟嘅地段，點樣去發展咧？都有啲唔同聲音。咁究竟啊，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繼續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潘永祥呢個時間咧都請嚟另一個團體啦，有本土研究社嘅成員黃少雄喺度啊。黃少雄你好， 係黃少雄你好。 系， 大家好。 点样理解而家即系都有唔同嘅声音去到提出话啊，可能嘅保育嘅价值咧系比政府估计嘅大嘅，又或者系有其他嘅一啲发展形式嘅一啲建议啊，咁可能咧就唔就系同即系之前政府嘅计划，就系譬如话系发展部分嘅地段咧做公营房屋咧，可能会有唔同咯。咁你又点睇咧？ 其实咧有啲顾问就讲话嗰度高保育价值啦，其实我觉得。佢可能睇漏咗一樣嘢，就係、是、本身高爾夫球活動咧，對於生態都有影響嘅。因為喺外國其實都有好多嘅研究指咧， 高爾夫球場要保養咧，其實要用好多殺蟲劑啊、除草劑啊等等嘅，先可以做到即係嗰個狀態噶嘛。咁何況香港嘅環，即係嗰個氣候咧嚇。咁所以佢即係外國有個講法，高爾夫球場叫 toxic green， 好似好綠色，但其實對於個生態環境好大影響。即係如果嗰個顧問喺嗰個地方揾到一啲嘅即係好珍貴嘅生物，如果你唔做高爾夫球場，可能仲多添。所以如果佢用環保呢個牌去打咧，我覺得係有少少站唔住腳嘅，因為外國已經有一個好詳細嘅研究係講高爾夫球運動對於個環境嘅影響係點樣點樣嘅嚇。咁但我覺得個焦點咧都唔應該淨係放喺保育價值嗰度，因為如果我哋翻翻去本身點解而家高爾夫球場有一個咁嘅計劃咧，我哋翻翻去2018年嗰陣時候做咗土地大辯論，咁嗰陣時候咧係經過一個好詳細的即係公眾諮詢，再加上一些公眾的意見之後，政府決定讓步，就話不如攞32公頃出嚟啦。依個係承諾嚟嘅。今日咧，我哋見到即係過咗幾年啦，咁跟住淨係剩翻嗰8至9公頃，咁其實佢係走數嘅。依、這個走數呢樣嘢，其實係咪應該要補翻翻嚟咧？嚇、啊，即係即使你話而家個 old course 即係嗰個舊嗰個球場嗰個位。是有一些地方啊，真的很高保育價值 ，OK 沒問題。你可不可以在其餘的即係剩低，你冇記得高爾夫球場有172公頃嘅，你淨係攞32出嚟，仲有140公頃個位，其實是不是你要兑現翻2018年嗰時做的一個嘅承諾，就是要攞翻32公頃出嚟俾翻市民去用啊？即係喺嗰度有冇地方可以攞翻少少位出嚟咧？咁其實我哋都睇過咧，嗰140公頃，即係今次係冇研究過。的地方其實有不少位置就是會近交通的輸入地方，譬如你說是球場東北邊近個高爾夫御園那個就是豪宅的位置附近，其實那裡我們計過呢，夾埋隔離左右的中地啊，即閒置用地啊，發展商土寸等等，其實那裡都有20公頃，那個位置可以考慮呢？其實現在政府似乎是刪了那個討論的即大門，那我們覺得就是要有需要去即係成即係彌補翻當年你許下咗個承諾咯，就唔好係即係將嗰個公眾嘅關注，淨係將個保育同埋嗰個嘅即係見到佢對立。 嗯，啊，黃少雄啊，我明白你嘅睇法嘅，即係的確個有即係好多研究，亦都已經確立咗，即係高爾夫球會咧，即係嗰啲球場咧。即係睇落咧就好綠化，但係因為要有啲滅蟲啊咁樣，咁所以好多生態嘅平衡都係有影響嘅。咁但係而家政府講嗰度咧就話咧係做完，即係嗰陣時喺2019年嗰時，即係話做咗大辯論之後就確立咗啊，都係攞個32公頃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嗱而家話北面就發展，南面就保育。咁我相信咧，佢就已經唔係再做高球場嘅嗰、那個。活動噶啦嘛，即是話咧，真係作為一個保育，包括啲生態啊，一啲保育嘅情況，咁嘅時候變咗係咪都值得咧？即係話我喺北面既然係都發展啦，南面確實實係有一個保育，而家唔係做一個高球場，而個方面咧就有啲殺蟲，而令到一啲生物平衡會失去咁樣。咁純粹真係100%保育，咁你覺得係咪都應該值得支持咧？咁樣？ 其实保育咧有一个好重要嘅条件，就系、是、我觉得要向公众开放嘅，即系即使保育都好，其实佢可以系一个保育公园，但系必前提必须向公众开放吓、啊，因为咧又系翻翻去当初我哋讨论过嘅高尔夫场嗰个争议点，其实系翻翻去讲点解我哋要预留一笪咁大嘅土地俾一小撮人用，咁呢个系市民有意见噶嘛，咁所以我哋攞翻出嚟嘅土地唔一定起楼啊，可以系用其他。滿足公共利益的啲用途，保育公園或者休憩空間、其實都可以嘅。咁今次政府就講話嗰23公頃係做一個保育公園啊嘛，嚇、啊！咁依樣嘢其實係可能係即係向前踏咗一步嘅嚇。 冇錯。 咁、啊、但係咧，我哋睇過一份環評報告入面露咗啲絲馬出嚟咧，令到我哋喺度比較擔憂就係咧，成個嘅發展同保育計劃咧，其實佢分咗5期嘅。咁頭4期咧就真係嗰9公頃、8公頃嘅起樓嘅，最尾嗰期咧，佢係講緊個保育公園咧，佢係冇時間表嘅，話要再決定嘅，再研究嘅。咁有機會咧，就係、是、去到2030年打號先至會諗幾時做。咁喺呢段期間，其實 我哋覺得奇怪就係點解保育定唔係應該今日開始保育嘅咩？如果你講到嗰度嗰個嘅生態環境咁重要，咁點解唔係依一刻今日開始保育咧？即係如果我見到嗰份環評報告，我覺得擔心咧，會唔會又有另外一個走動空間？即係到時會係變咗就世界又變咗啦！我高爾夫球場、高爾夫球活動好重要，咁所以立翻嚟俾自己去用，咁亦都係會維護咗當初市民嗰個嘅即係一個嘅願望咯。就係、是、你攞翻啲地出嚟讓你啊嘛，因為高爾夫球場你本身係受緊公帑去資助地價一個嘅，即係喺地租上面有一個好高好高嘅折扣俾咗高爾夫球場。咁點解公眾今日仲要用公帑去補貼咧？嗱，依個好大問題。你一系就俾十足地租，你一系就交翻个场出嚟做公用， okay. 你冇得即系有肥有力嘅吓。咁公用呢方面唔 得。但黄少雄，即系我头先听你个讲法咧，你觉得呢块收翻嚟嘅地系咪都一定要有房屋发展咧？你头先都好似讲话，即系都 唔一定 噶， 唔一定。咁当然你要真实调落去现场嗰度睇啦。咁但系即系可唔可以起楼啦？咁唔係全部都可以起樓嘅地方都可以起樓噶嘛？咁但係個大前提就係依笪土地係俾邊個人用緊？如果你仍然係俾翻，即係用公帑資助之後，我仲係俾個千幾個會員用嘅，咁依樣嘢係咪講得通先？咁係咪要將佢再諗下開放出嚟，用其他用途，譬如可以係一個動植物公園都得㗎，即係可以係大家市民可以免費入場嘅地方，其實香港都好缺嗰個優惠空間㗎嘛。呢、啲公共用途先至係緊要咯。 好，唔該曬黃少雄，多謝你嚇。黄少雄就是本土研究社的成员来的，那又要都跟潘永祥谈一下，因为你都做过城规会，那现在在即类似这样政府提出了一些规划建议，城规会讨论着，那而这个时间即公众先有其他的一些方案抛出来，成这样，那可以怎样处理呢？会不会都是一个挺棘手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呢，即有不同的方案走出来呢，那当然即城规会里面也要讨论，那的確有一個程序嘅，即係如果你有一個新嘅方案，就唔係話突然間傾傾下又會改。當然啦，當你拍咗板之後，如果有將來要改，當然可以啦。咁就唔係傾傾下又再改嘅，即係爭在你話過定唔過咁樣嚇。咁似乎我睇到咧，就話即係而家有社會聲音咧，就話咧，總之係咪都收翻翻嚟先？即係究竟將來咧係剩塊地我嚟做公屋啊？因為部分我嚟做公屋，其他嘅我嚟做公園咧，先再講。咁即係似乎呢、這個好多聲音就係收翻嚟先算啦，咁樣嚇。 咁個程序係咪都要政府再去修訂呢個規劃嘅方案，定係點樣 嘅？嗱，當然啦，如果係純粹講收咗嗰32公頃，咁呢個就純粹係政府去租借或者呢一個同嗰個高球會個嗰個協議啦。但係你收咗翻嚟，變咗都係政府土地啫。咁但係。點樣規劃將來的用途呢？如果是需要城規會呢，都是要去城規會申請的。 OK， 我們聽聽聽眾意見，有梁女士在電話旁邊。梁女士你好。 你們好啊。 是請講。 梁女士好。 我希望將這 個好呢翻去。接收可能有少少問題，可能就看看同事可不可以駁得回給他。如果是這樣的話，如果是又要再修訂，可能那個的發展時間呢又會再比原先又再長一點的， 當然了，但我相信呢現在個爭拗點就只不過就話究竟係咪收翻曬嚟咧咁樣，同埋係咪即時俾公眾做公園咧？咁似乎喺北面嗰個發展房屋，似乎公眾個爭議性又唔大啦。只不過當然高球會梗係希望成塊地都唔好交翻出嚟咁解啫。 好，我哋聽翻梁女士嘅電話先。梁女士你好， 係你好， 請講啊。 我想呢個高爾夫球咧，可唔可以留翻俾我哋市民享用？因為而家人口老化啦，咁呢、這個。高爾夫球咧個動都適合啲年紀大嘅人士用嘅，咁我咧就今年都61啦，咁咧我就以前都冇玩過呢個高爾夫球，咁我又唔知呢個係公眾啊定係私人啦，佢可唔可以好似係即係公眾化咗佢，咁我哋市民都可以隨時去，咁佢如果有好嘅交通，其實邊一度都唔係一個問題咯。 好啊，多謝曬梁女士嘅意見嚇，咁啊睇下你咪會員咯嚇，咁好啦，我哋咧講呢個題目咧就講到嚟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陣，轉頭咧再講啊。在這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en 洪在星。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转型。 作为年轻人，更加应该要相信自己，同埋勇于去做自己想成为嘅人。所以俾个启发我嘅就系，我觉得应该要对自己有信心，或者更加大胆去尝试你想做嘅嘢啦。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咧晚上嘅7:27啦，咁我哋讲讲咧就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咧，今日咧就大概系3:15嘅时间咧，就系乘咗专列车咧，咁就系嚟到香港嘅高铁西九龙站啦，展开咗访港嘅行程啦。头先都听到咧，咁佢喺西九龙站嗰度咧，都发表咗一个嘅简短嘅讲话啦，咁都话佢上次到香港到而家咧，呢五年嚟咧都一直关注住香港，牽掛住香港，佢話佢嘅心同埋中央政府嘅心咧，都同香港同胞喺埋一齊啊！咁之後咧，亦都係開展咗佢喺香港訪港嘅行程啦。咁佢下晝咧就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嘅陪同之下咧，喺灣仔咧就係嘅會展啊，咁就會見咗100多名香港各界人士同埋紀律部隊嘅代表啊。習近平之後咧就前往咗香港科學園啦，視察香港嘅創科發展啦。咁而佢嘅夫人彭麗媛咧就會去到咧就去咗咧西九文化區嘅戲曲中心啊。咁而兩位咧晚上就出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喺禮賓府嘅晚宴。咁啊，潘永祥都留意到咧，阿習近平有講過一個即係而家香港嗰個近期嘅狀況，就話咧香港即係經歷咗一次次嚴峻嘅考驗啦，戰勝咗風險挑戰啦。咁咧經歷風雨之後咧，他形容香港是浴火重生，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力。 是，这个的确是的，就是在国家主席来讲，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国家安全很重要，但是这一样国家安全和香港的发展也都是紧扣的，就是过往都看到，就是如果你香港是稳定的，政治环境是安定嘅，咁变咗好多嘢都可以向前嘅，包括过往即系好多时立法会系咪都同政府都有一个叫做伙伴嘅关系咧？咁样吓。 好，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央视报道，习近平说，中央充分肯定林郑月娥五年来的工作，指她忠诚履行宪制责任，团结各界，止暴制乱，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埋香港繁荣稳定，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重大转折，并且做咗大量艰苦工作，作出重要贡献，展现勇于担当嘅精神。习近平又话，希望林郑月娥积极支持新任行政长官同埋新一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继续为香港同埋国家发展作出贡献。林鄭月娥說，衷心感謝習近平在香港疫情仍然波動的情況之下，親臨香港出席慶祝回歸25周年大會暨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並且視察香港。國家主席習近平下午會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並且委託相關方面轉達對在港的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的問候。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向梁振英說，希望他全力支持新一任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又说，梁振英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来，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香港繁荣稳定倾心尽力，非常难能可贵。梁振英感谢习近平对他的关心和鼓励，表示将竭尽所能继续为香港和国家服务。香港回归25周年，政府聽朝早喺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儀式， 之后在会展举行庆回归大会暨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礼，不少政商界人士获邀出席。前行政长官办公室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夫妇经邀请已经入住闭环酒店，听日会出席升旗典礼和就职典礼。至于另一名前行政长官董建华，办公室透过公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董建华目前正休假，不作回应。本港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两日超过2000宗，新增2358宗感染个案，再多两名患者死亡。有七间院舍呈报个案，来自两间安老和五间残疾人士院舍。今日有192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48间学校。卫生防护中心说，BA.4 或者 BA.5 个案继续上升，新增28宗怀疑个案，其中9宗本地个案未找到源头。又说这种 Omicron 新分支病毒的传播力强，会尽快将患者送到隔离设施，家人亦都会送到检疫设施。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的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热带风暴暹巴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是630公里，即是北纬 16.7 度、东经 115.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在过去几个钟头，暹巴继续向偏北的方向移动，同它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本港。按照现在的预测路径，随着暹巴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并且稍为增强，本地风势会在今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午夜前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测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风势逐渐增强，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可有涌浪。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较早前近住青田交汇处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小榄。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小榄。咁另外提翻大家啦，因应警方行动咧，而家喺吐露港公路、大老山公路、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观塘绕道嘅来回方向，咁以及系佐敦同埋港岛北一带咧，都系实施紧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咁头先提及嘅地区，交通都比较挤塞，运输署就呼吁市民请尽量使用铁路服务。隧道的情况，现在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交通暂时正常，但是三四线去北角方向跟住维园道一段的交通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口的交通繁忙，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深华实道，龙翔道东行近住狮隧一段都是慢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现在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交通非常挤塞，秀茂坪一带的交通亦都是非常繁忙，来往将军澳和九龙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挤塞。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交通繁忙，九龙方面跟进在观塘道的交通现在非常挤塞，观塘一带的交通是非常繁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的车龙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界限街近喇沙利道、亚街老街近九龙医院和码头围道近浙江街，而启福道天桥去观塘的车龙沿住启德隧道和东九龙走廊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交通亦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白石窝新村。 窝打路大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半春园。马鞍山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大水坑站一段挤塞的车龙排到近锦英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系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是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国剧周末影院公分， 今个星期登场人物是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从六十年代开始，利用杂交技术提高水稻产量，对中国及世界粮食的生产贡献非凡。1968年一场雷雨，将袁隆平艰辛培育出来的秧苗一夜尽毁。痛心的袁隆平可以怎样走出难关呢？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公分，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咧，而家就討論緊係國家主席習近平咧，今日就係嚟到香港展開訪港嘅行程啦。咁佢今日下晝咧就去過灣仔會展嘅，咁啊，我哋不如都問一問咧，就今日有去到會展嘅啲人士同我哋傾下啦。嗱，電話旁邊咧就有全國人大代表，亦都係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啊。馬逢國你好， 係馬逢國你好， 大家好， 係可唔可以同我哋形容下今日喺灣仔會展嘅狀況啊？ 今日就比较简单咧，即系我参加嗰部分就纯粹系一个好简单嘅会见同埋拍照留念啦。咁因为疫情嘅影响咧，咁所以习主席嚟到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企好晒噶啦，即系喺个几级嘅即系嗰个台上面啦。咁习主席就同即系第一排嘅嘉宾即系简单打招呼啦，都冇握手噶啦，咁就系、是。有啲就熟嘅寒暄一两句啊，咁样之后就大家第一排坐好，咁啊其他嘅就企好，咁啊一齐嘅揿咗几张相，咁嗰个过程就好短嘅啫。咁据我所知咧，其实咁样嘅拍照咧就有几个组嘅，咁我参加嘅一个组别咧就系、是、呢、這个绝大多数都系人大同政协啦，咁加埋大概我谂都系100人上下啦。咁另外就其他有几个组嘅咧，譬如话據我所知，我睇到嘅咧，就譬如有特區政府嘅官員啦，咁另外有一個紀律部隊啦，咁另外都有一批就好似係嗰啲中央嘅駐港嘅企業啦，咁仲有冇其他我就唔知啦。咁我大概知道都係有呢四個組別咯。 嗯，習主席有冇發表咩講話，或者係同邊啲人有交流嘅機會呢？ 基本上就冇一個正式嘅講話咯。頭先我講咧，佢只係個別嘅熟嘅朋友。大家都是寒暄一句两句咁咯，但系习主席都同好多佢认识嘅朋友都打招呼啦。 OK， 不如都请你讲下你点样睇今次习近平主席访港呢件事啊？ 我觉得就好唔容易啦，即系第一就睇到习主席咧，佢系真系心系香港，即系佢好关心香港嘅，咁所以纵使疫情啦，咁嘅。即係比較嚴峻嘅情況之下咧，佢仍然係即係抽出時間嚟香港，即係參加一個好重要嘅回歸嘅紀念活動，慶祝嘅活動，同埋咧一個新一屆政府嘅就職儀式啦咁樣。咁另外都係即係譬如夫人啦，亦都佢講今日就去咗 西九嘅戲曲中心啦，咁都係即係一個關心呢一個項目啦。咁我覺得都係好重要啦。咁另外佢好似仲有其他啲活動嘅，但係詳細我就唔知道啦。咁可能媒體都會有啲報導。咁但係總嘅嚟講，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習主席就係喺佢機場，唔係喺呢個高鐵站啦，講咗有三分幾鐘嘅講話啦。咁佢都係強調翻關心香港啊，係好認同咧，即係香港而家係都有好好嘅發展機遇啦。亦都講到會即係堅持即係支持香港一國兩制啦。咁呢個都係俾到好大嘅信心俾到香港人嘅。咁亦都睇得到體現到中央係好支持香港嘅發展啦，亦都係對香港寄予好大嘅期望啦。咁樣咁總嚟講個信息係相當正面。 嗯，馬逢國啊。咁就即係習主席咧，就喺西九站咧都有啲簡短嘅説話啦。咁都同過往幾屆嘅國家主席一樣，咁都係支持香港啊，關心香港啦咁樣。咁但係又講咗幾句説話嘅，佢就話香港咧就經歷風雨啦，就香港浴火重生啦，呈現一個蓬勃嘅生機咁樣。咁以呢幾句説話嚟講咧，即係你點樣解讀佢？即係習主席佢想期望香港將來會係點樣咧？咁樣嚇。 我諗佢講譬如話浴火重生，大家就比較容易理解嘅，即係2019年香港即係出現咗黑暴啦，咁係即係都搞到好亂啦。咁其後就中央就兩次出手，一次就係幫香港即係立咗呢個國家安全法啦，即係能夠止暴制亂。咁而喺之後咧，亦都就住香港嗰個選舉制度一個比較長治久安嘅做咗一啲重要嘅部署啦。咁呢樣嘢事實上都睇到佢個馬上立竿見影嘅效果，就令到香港咧係恢復翻一個正常嘅可以運作嘅一個狀態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嚟嘅，咁係為香港咧即係提供咗一個往後發展嘅即係重新再出發嘅一個重要嘅部署啦。咁所以接住落嚟咧，我相信佢當然係會希望期望香港能夠從此就走上一個比較穩步嘅發展啦。咁而都體現到中央政府咧係要喺好多方面咧都係非常願意咧係提供為香港咧提供一啲幫助同埋支持嘅。咁呢個我係好實在。咁佢今次嚟到參與呢個香港嘅慶祝活動咧，正正就係體現咗呢一種咁嘅支持啦。咁我都好相信咧，嚟緊嘅日子咧，都應該會有一啲出台一啲對香港係總體嚟講係會有正面影響嘅政策啦。咁譬如話聽日喺嗰個回歸嘅慶祝活動，我相信佢會作一個重要嘅講話。而是傳達一些正面的信息給香港。 你怎樣看習主席和夫人彭麗媛他們的行程呢？即譬如說習主席就在會展灣仔會展跟各界拍照啦，之後就去過科學園去到視察啦，而夫人彭麗媛也去過西九的戲曲中心，你怎樣看這幾個行程的一些象徵意義？ 首先一個即系彭夫人去西九咧，我就好容易理解嘅啫。因为五年前咧，西九成个项目嘅启动礼，即系建设嘅启动礼咧，都系由习主席同埋佢夫人一齐咧系参加去启动噶啦。咁所以五年之后嚟到西九一相当一部分嘅项目咧，都即系落成启用啦。咁一个咁样嘅视察啊，去参观咧。是即都是檢閱翻嗰個成果啦。咁而彭夫人佢本身就是音樂嘅背景嘅，咁佢關注呢個戲曲中心咧，亦都好理所當然啦。咁至於其他嘅即係習主席去睇嘅，譬如話科學院，咁亦都係傳達一個信息，就係支持香港喺科技創新嗰方面咧嗰個未來嘅發展啦。咁身體力行，希望能夠咧給予支持。亦都希望咧，系鼓励即系香港喺呢方面作更加多嘅努力咁咯。咁呢个就系好清晰嘅。咁我觉得佢每一个参观个项目，都系希望表达一啲意思喺里边嘅。 嗯，马逢国，你又点样睇咧？即系呢两日嘅一啲回归活动嘅一啲准备工作咧，因为都有啲嘅立法会议员啦，都讲到话系有啲嘅成员啦，佢哋政团嘅成员咧，咁喺呢个当局要求嘅闭环时间开始之后咧，先至咧接收到邀请啊，咁啊变咗咧就冇办法系满足到个防疫要求啦，咁其实就系冇办法出席到咧就相关嘅活动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就话啊，今朝早咧先至收到通知咧，话可以系入住酒店接受呢个闭环管理，你点样评价今次呢啲嘅准备功夫啊？ 嗱，具体嘅情况我就唔系好掌握啦，咁即系我只能够就住我自己一啲嘅经历嚟讲，咁总嘅嚟讲咧，我觉得系出现咗一啲问题，呢个就肯定噶啦。即系譬如话出现啲错误啊，通知嘅出错啊，或者系即系安排上面嘅仓促啊，咁呢个都系有嘅。咁我相信咧，呢个系同今一次整体嘅安排咧，有好多不确定因素啊，系有直接关系嘅。譬如话即系中央嗰方面，对阿习主席嚟，当然系相当重视啦。咁所以好多细节咧，都系要可能去到好后期先至确定到啦。譬如话隔离希望参与出席活动嘅嘉宾啊、人士啊，嗰个隔离嘅要求啦，咁据闻都花咗好长嘅时间咧，系去磋商嘅。咁呢个咧，可能导致到譬如特区政府有关负责嘅官员咧，就唔能够有好充裕嘅时间去准备啦。咁同埋可能亦都系要兼顾可能出现嘅变数，而要做几手嘅准备啦。我哋睇到嘅、接触到嘅，只系而家呢一套啦。咁我相信背后可能有唔止一套嘅方案嘅。咁呢个都制造到好多嘅困难嘅，因为疫情嘅关系。咁影響咗，甚至有啲官員本身咧都可能有啲又會感染咗啊，係咪？有啲可能原來做開工作要交低俾人做啊，等等等等咧，都係有影響有干擾嘅。咁所以總體嚟講咧，我可以咁講，我就係理解嘅，會出現一啲咁嘅問題。咁但係咧，始終咧一個咁重要嘅活動咧，應該係會我期望係做得更加好嘅。咁所以有一啲甩漏咧，又唔係好能夠完全接受得到嘅。咁我個睇法就係、是、今次嘅情況係好特殊嘅，啊呢、這個係必須要大家都知曉啦。咁包括我自己嘅，我都係咁到今日好後期嘅時間，我先攞到我嗰個出席嘅名牌嘅。咁、但係都體現翻咧，即係當發現問題之後咧，有關嘅部門同埋官員咧，亦都非常努力，希望幫大家去解決到。啊，咁頭先我講過咧、我都只能夠係理解出現咗呢啲問題啦，咁、希望以後係可以做更好嘅檢討之後咧，係、可以改善咯。 好，唔該曬馬逢國，多謝你啊。系马逢国是全国人大代表，亦都是立法会议员嚟噶。咁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讲讲九龙城嘅重建啦。 阿米哈，你问派对有乜嘢作用啊？ 有咩好玩？ 派对有咩真意义、啊、 其实乜嘢嘢都系睇人嘅啫，你有志同道合嘅朋友就好玩噶啦、 派对有个好得意嘅地方，佢脱离咗你个日常平时嘅装扮啦。咁所以点解酒精喺派对咁重要，就系、是、佢其实系帮助我哋减低少少个理性。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晚上嘅7:51啊！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潘永祥喺度啦。潘永祥啊，咁呢个九龙城嘅重建咧，咁其实市建局早前已经系公布咗呢个嘅牙前围道、贾炳达道嘅重建项目啦。咁大家当然咧都会关注到，譬如啲商户啊、居民啊点样安置啦。咁但系咧，另一啲咧，即系喺呢个地方嘅，即系所谓。居民啦、啊，咁大家都要關注一下就係嗰啲嘅樹啊嚇。咁其實咧，因為都大家可能如果有印象咧，都知道咧嗰度有一個嘅李基紀念醫局啦嚇。咁、有一個好有象徵性、好特色嘅一棵大樹。 冇錯。 咁咧就一棵細葉榕嚟噶。咁報告咧就係話咧係要去到即係都講緊話係咪呢件呢棵樹啊係咪有得即係保育咧咁。咁另外咧就其實呢個贾炳達道公園咧都有部分用地咧係會重置翻一啲嘅公用設施啦，如果涉及一啲嘅樹嘅時候，咁又點樣處理呢？嚇，不如我呢啲時候都揾人嚟呢啲環保團體同你傾下啦。有長津社嘅總監蘇國賢喺度啊，蘇國賢你好， 蘇國賢你好， 兩位好。 不如你講下呢個嘅重建區域啊，咁啲樹嘅狀況係點樣？ 係，咁其實如果大家有去過即係九龍城嗰頭啦，咁首先就其實佢路邊嘅樹咧，比起好多其他區域，特別係啲新嘅發展區咧，其實路邊樹就唔多嘅。咁所以咧，其實如果講緊綠化嗰個嘅即係功能咧，主要就係由譬如你頭先提嘅贾炳達道公園啊，或者裡面嘅城寨公園啊嗰個部分去提供嘅。咁就啲樹木係即係非常之集中，咁所以如果即係市民係有需要要綠化、要樹冠，譬如去跑步嘅，咁其實你見到佢哋就會好集中，就喺個公園入邊去做咯。咁另外就仲有一棵树，就係你頭先提嘅李基入面嗰一棵啦。咁其实即嗰棵树係好大嘅，即如果以我都睇唔少嘅树啦，即唔同区分嚟讲，其实嗰棵树係即比美一啲百年嘅大树嘅。但我哋翻查返资料呢，其实嗰棵树係喺李基医局起好之后其实先出现，即嗰、那个年龄呢係唔过80年嘅。咁、但係可以生到咁大棵嘅，都代表嗰个地方呢即係佢个生长条件都唔错嘅。 就苏国贤就好多时呢，如果要发展呢，咁就一定要砍伐啲树木啦。咁、我哋好多时呢就有啲呢就係砍伐咗之后呢就会种返啲喺个地盤或者附近呢种返啲树木啦。有啲如果喺地盤做唔到呢，就睇下喺其他地方种啦。咁有啲咧就如果有保育價值嘅，又冇理由砍伐咗啦，咁可能就會唔會即係移植啦咁樣。咁尤其是有啲佢嗰個位置咧，係即係因為個佈局問題，即係唔可以唔喐佢，又原址保留嘅。咁如果你以你咁睇咧，即係呢一棵咁嘅喺呢個李基紀念醫館醫局裏邊呢棵樹咧，總共佢冇100年，但都似乎好似都有60年啦。咁呢棵树系咪第一，系咪应该都值得系一个保留咧？同埋，如果保留嘅时候，如果系移去另一个位置，呢、這个可行性有几大呢？ 其实如果讲紧嗰棵树嚟讲咧，喺个社区入边加埋嗰个李基医局咧，都其实系一个即系社区入边嘅即系个 landmark 嚟嘅，即系几有代表性。因为我哋其实都之前收到有啲九龙城区嘅市民即系话啊，可唔可以尽量保留低呢棵树？咁所以正如你所讲，嗰棵树本身个保育嘅价值咧系绝对存在嘅，而且嗰个树嘅状况都非常好嘅。咁當然啦，如果以保育嗰個嘅角度去睇，一定就係原址保育係最理想啦。因為我哋都會講話，即係落地生根，其實就意味住樹本身喺某一個地方生長，其實就唔係好適合周圍走嘅。咁但係當然，如果真係亦都有唔少嘅例子有需要要移植嘅，咁係得定唔得呢？如果講嗰、那個即係科學化去睇咧，嗰、那個樹種本身同埋以嗰棵樹嘅狀況而言咧，其實係可以移植嘅。因為榕樹是非常之容易生根的一個樹種，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始終移植咧，仲要睇佢點樣移植法啦。譬如移植一定要涉及切根啦，如果啲根你唔剪佢，其實佢根本 搬唔喐噶啦，咁亦都有機會係因為個樹冠好大啊，即係又需要剪啊。咁當佢一切咗根或者切咗個樹冠咧，其實嗰個樹簡單嚟講都係會受到破壞嘅。剪嘅根或者剪嘅樹冠越多，破壞越大，嗰棵樹嘅恢復程度咧就會越艱難嘅。咁過往咧有啲例子咧，即係都還可以嘅移植完，但係有更加多嘅例子，其實啲樹移植完咧嗰個破壞令到佢根本恢復唔到。所以簡單而言，好似你即係最初講話，如果嗰棵樹有價值而去保留或者移植嘅，但係移完嗰棵樹個價值係失去咗或者大跌咗好多嘅，咁其實我都會覺得嗰個移植都算係失敗嘅。 都留意到咧，就系发展局就回复传媒查询啦，就话呢棵嘅实叶榕咧，咁虽然就冇列入古树名目嘅登记册啦，咁但系根据市建局嘅资料咧，呢棵树嘅树胸啊，咁个胸径咧吓，咁啊超过一米啦，咁就符合咗发展局颁布嘅树木风险评估及管理安排指引里面咧，系讲嘅呢个具特别价值树木嘅准则啊，所以如果要移除或者移植咧，咁都系需要咧经过树木管理部门咧喺度审批噶，咁会唔会都可能即系都有机会去到谂啲方法去到保育佢咧？ 系，即系我谂都起码第一步到市建局咁样嘅回复咧，都系开心嘅，即系起码佢赋予翻嗰棵树啊都。即係佢都覺得佢有嗰個價值喺度，即係雖然唔係入咗古樹名目冊，但係啊，即係唔係話入咗登記咗佢先至有價值噶嘛？咁佢確實佢係符合嗰個要求。咁頭先你提嗰個胸徑要求係一米嘅啫嘛，其實嗰棵樹嘅胸徑去到 1.4 到 1.5 米噶啦，其實比起好多喺古樹名目冊入邊嘅榕樹咧，係更加大添嘅。咁所以我都即係認同嗰個保育價值係高，咁希望即係市建局真係可以諗一諗點樣保育。 頭先另外都講到咧，關於賈冰達道公園裡面嗰啲樹咧，咁根據即係市建局嘅一啲資料咧，咁都相信部分咧係需要砍伐嘅。你又點樣睇呢件事咧？有咩方法可以處理咧？ 係而家比較困難嘅就係佢唔係太多資料喺即係提供到，咁但係我哋去睇翻啦，即係佢好多成熟嘅大樹咧，基本上佢都係會移除咗佢。咁正如我所講啦，即係嗰個公園其實而家提供緊俾個社區入邊咧，其實一個幾重要嘅綠化同休憩嘅元素嚟嘅，即係。如果咁樣斬咗大量嘅樹，其實即係對於市民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咯嚇。同埋而家全世界嗰個發展其實盡量都係保留嗰個綠化，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天氣越嚟越熱，其實個市區咧係好需要有呢啲綠化元素。咁應該個方向係盡量可以保留嘅，就應該要保留低。 OK， 好啊，唔該曬蘇國賢，多謝你啊。系苏国贤咧，就系长春社嘅总监嚟噶。咁啊，潘永祥，睇嚟咧，即系市区重建咧，就除咗嗰度嘅建筑物啦、居民、商户受到影响之外咧，呢啲植物咧吓都需要谂办法去点样保育，系嘛？ 冇错，就我都唔系太担心嘅，因为市建局咧俾我感觉咧，即系过往嘅记录咧，都系好注重保育嘅。咁我相信咧，即系市建局都有多专家，咁最终咧都揾到一个可行嘅方案嘅。 况且都有啲指引去到俾佢哋处理啦吓。嗱，节目时间够啦，好，拜拜。